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你又知道了？ 我知道，他不是容不下这些的人。 严君玉喜欢的萧景琰是心胸最宽广的人，他虽然是囚在金笼内的龙，但见到别人能在外面自由跑动，不仅不会嫉妒，反而会乐见其成。就像他从来不束缚自己学什么，自己在东宫尚且学了不少东西，他看着庆德帝和皇后离心的过程，一定也能学到不少。萧许神色复杂，也不知道听进去没有，只是直接跑了。严君玉本来还准备观察他听进去没有，但很快就没有闲心了。事情发生时，他正在练枪，没能亲眼见到那场面，是后来从别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来的。大皇子瘫痪之后，广平王从庆德帝那里回来，拜访了长春宫，名义上是给皇后请安，但话语间多有冒犯。起居郎的记载是皇后弗然不悦，但皇后说的话是连起居郎也不敢记载的。 我要是想动他的儿子，叫过来打死就行了，何必浪费一匹好马？ 他这话原也没说错，皇后是一国之母，责罚皇子也是名正言顺。大周宫闱不是没有先例，皇后有心的话，后宫可以数年没有一个皇子活到成年。但这话说出来，连广平王都不敢接，连忙叫着皇嫂告退了。御史更是连夜赶工，弹劾奏章雪片似的飞向了永乾宫。宫中议论纷纷，有说明义皇后是因为圈禁太子所以失态了，有说她这话说得痛快的，但严君玉知道这些都只是猜测而已。他每天和明义皇后一起用膳，知道她只是太疲倦了。严君玉小时候和母亲一起去进香，路过一处古刹，失修年久，佛像都已经斑驳了。严君玉一碰佛像，原本完整的金漆就整片整片地掉落下来，碎成一地灰烬。明义皇后像极了那座神像，她累极了，要让他们这样的人说出不合礼仪的话都是很难得的，因为已经在宫闱中浸润了许多年，成了本能反应。但她已经懒得再去管了，那些机巧权谋她都不玩了。只是纯粹告诉所有人，皇后就是要与东宫共存亡，不计后果，不论代价。连广平王这样无稽的猜测他都要揽过来，甚至主动招惹御史的攻击。他把自己作为筹码放了上去，没有任何转圜，再也不说一句话。就像那座神像，他的心也许在很多年前就碎了，但仍然维持着表面的完整。最后的决战到来，他终于可以安静而缓慢地崩溃了。东宫被魏树军接管的第九天，查云硕西线大军直进境北，蒙苍似乎对燕北失去了兴趣，也随即率军南下，战局向境北倾斜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因为境北是沙漠戈壁居多，虽然不如燕北有碎叶城，但主要的三关都在，易守难攻，而且兵力分散，更不容易一夕崩溃。强如蒙苍也只能步步蚕食，还要提防拉锯战。虽然靖北侯也打不过西戎，但大周群臣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，担心半夜传来噩耗说碎叶沦陷了。与此同时，皇后懿旨责令太子妃晨昏定省，太子妃直接把告罪书送到御前。太子妃虽是东宫女眷，但按照旧例属于皇后管辖，庆德帝没法，东宫网开一面放出了叶玄机。严君玉是先见到叶玲珑的，他一进长春宫就找严君玉麻烦。 喂喂，严君玉，哪有你这样当老大的，魏如和明禄都在东宫，你一个人出来逍遥快活。 严君玉没办法，刚要解释，他已经板不住脸笑了起来。 好啦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了，你闹那一场全皇宫都知道了吧，真不害臊，这么大人还哭呢。 我没有哭。 你说没有就没有吧，我告诉你个消息，你可别又哭。 他凑过来神神秘秘的道， 娘娘要把你交给我姐姐了。 什么？ 严君玉不信，但没想到叶玲珑这次真的没撒谎，皇后真把她交给太子妃了，而且连说也不说，一场晚膳三个人静默无言。叶玲珑更是早早吃完就去找萧许说话了。等皇后都进去抄经了，太子妃忽然道， 小妍还有东西要拿吗？ 严君玉顿时明白过来了，看着他，他只是笑。严君玉聪明得很。 长春宫不安全了吗？ 母后有自己的安排。 严君玉真就不多说，跟着他走了。这次也是抬辇，去的是长春宫东边的一处小宫殿，远远看见十分清幽安静，像是很久没人居住了，但还有人守着。快到的时候，叶玄机忽然道， 我还以为小妍会生气呢。 是该生气的，萧景琰觉得自己在东宫不安全，交给皇后，皇后又交给他，不管是谁被这样转手都会生气。严君玉不撒谎，于是不说话。叶玄机迎着月光淡淡道， 倒也不能全怪他，我祖父做什么都要万无一失，教的徒弟也一样，一个个最怕意外，什么都要做到十成十。 严君玉反问， 喜欢人也是吗？ 说出来他就后悔了，其实他是生萧景琰的气的，不然不会见了太子妃这么久都没问他怎么样。但这话问的有歧义，像不是替自己问的，替的是敖记。叶玄机似乎也并未被冒犯，只是没再说什么。倒是叶玲珑神气地告诉严君玉，这就是他们以前住过的地方，老叶相做太傅做了许多年，叶家这一代基本都是在皇宫里长大的，跟自己家一样。叶玄机不像云兰，云兰喜欢斗狠，常常下了狠手意犹未尽会带出一点痕迹来。荣浩更是喜欢讲解，洛恒是因为愿意给严君玉上课，叶良宇不拘小节挥洒自如，严君玉也能看到不少。唯独叶玄机几乎是羚羊挂角，无迹可寻。他是最接近萧景琰的人，不爱吹嘘，心性也深沉，连有着敖记这重关系也始终未曾让严君玉窥见全貌。如果不是朝局的缘故，严君玉本来不会有任何机会的。随着西戎一步步蚕食境北，朝中又慌乱起来，甚至有了责怪东宫的声音。文臣虽然有极刚烈的，但大部分还是软弱，对于战争的残忍没有概念，总觉得是主战派导致的战争。兵部不说，户部光是看着支出就已经大叫吃不消，等到兵部把征兵的计划一放，更是满朝吵得纷纷扬扬。战事一起，玄统府看起来似乎有所动摇，雍汉海更是铁了心一条道走到黑，为庆德帝充当屏障。兵部被连驳三天，一个奏章没批下来，兵部尚书扬言要睡在永和殿门口，说再不批征兵令，不到夏天境北就要无人可守了。但这话不仅没有恐吓到雍汉海，倒把很多之前主战的臣子吓得够呛，竟然一起骂起东宫来，其中又以御史台最为严重。庆德帝在力道永案上吃过亏，把叶太傅调回来之后大力整治御史台，如今御史台已经开始质问太子，闭口不提庆德帝放走赫连一事，只抓住蒙苍当初离京一事说，一面质问东宫负责接待五湖使节为什么轻易放他走，一面怪罪东宫没有早早对蒙苍下手，应该杀掉他，让查云硕无主将可用。这话虽然听着外行，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认真分析西戎军事的人就知道，先不论东宫当时能不能扛住庆德帝的压力动手，就算真的能在西戎勇士护卫下杀了蒙苍，也不过是提前了查云硕的进攻时间而已。名将虽然重要，但不过是撕开战场的口子而已，真正致命的还是西戎如今强盛的国力和兵力，有巨大的草原作为后盾，他们甚至可以考虑用数年时间蚕食幽燕。所以这诘问与其说是没杀蒙苍，不如说是为什么不愿意和亲割地赔款，至少战事能推迟一两年。只是这话说不出口，所以换了个更有煽动力的说法，倒也混过去了，连嚷着打仗的太学生也被骗去不少，虽然不至于骂东宫，但也颇有微词。严君玉这时候还没明白为什么东宫要放叶玄机出来，反正要动用皇后的名义放叶良宇出来运作岂不是更好。 太子妃虽然厉害，但毕竟有后宫女眷身份，无法与前朝联动。直到太学生也开始写文章质问荣浩放虎归山那天，他才明白了原因。那天他练完枪回来，看见叶玲珑一个人坐在廊下，抹着眼睛，倒像是在哭。他也知道女孩子哭不要打扰，但也不好走开不管，就呆呆在旁边站着。叶玲珑见他这样，气不打一处来，直接拿身边团成的血团子扔他。 哎，你怎么哭了？ 要你管。 他躲了两个雪球，见他不说话想走，又被叶玲珑叫住。 你进去。 为什么？ 我爹和我姐姐在吵架呢，你进去他们就不好意思吵了。 严君玉倒也不怕叶太傅，真就进去了。果然里面正在争吵，但出乎他意料的是，正在说话的不是太傅，而是太子妃。 春闱之前，你要找齐祖父当年所有门生故旧，从翰林院开始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 严君玉一听就意识到了他语气的冒犯，虽然按皇家礼节，他是君，太傅是臣，是自上而下的语气。但太傅对东宫来说，既是师又是父辈，身份自不必说。他这语气全然是在居高临下的吩咐，虽然不算傲慢，但也太冒犯了。叶太傅自然听不下去这个。 要是老臣不从命呢？殿下要如何处置老臣？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